阡陌上初晴，折落第几枝，转身与桃花相沾衣，向来年岁迟，韶光正好入墨尘世，而他曾笑许，只此与归青梅落时。 什么时候和我一起回家呀？